朝霞，被追寻着金色的太阳。歌谣哎，书写那蓝色的诗行哎。年轻海燕在期待着飞翔，哎呦，新潮里涌动着焦急的渴望，挥动双桨，我俩柔嫩的双翅。拥抱那宽广的太阳，花哟，哎，花起那青春的上半哟嘿，波涛万里，哎，激情万里，哎，走向那蓝色的月。 一个太阳挂在床头，挂在床头，有空就把它抽上一抽呀，抽上一抽，千行在水下分不出白昼，不知道太阳在东头还是西头。大花伞的姑娘爱着这太阳走，想见太阳是千斤顶的渴求，89天返航的日子，躺在太阳下狠狠晒他三周。蜜蜂的舱室站着就要碰头，个太阳给心情一点自由，敢于大海共舞的水兵不会为生活一丝缺憾忧愁，潜艇兵的空 间，虽然没有蓝天，千斤顶的胸怀里能翱向海鸥。莫说大海深处见不到太阳，太阳珍藏在千斤顶的千斤顶的心头，千斤顶的心头。哦，

我手围在牌坊肩上，保卫着祖国无